《汉书》卷二十二，《礼乐志》第二。六经之道同归，而礼乐之用为极。至深者思虚忘礼，则暴慢入之矣；为国者一朝失礼，则慌乱及之矣。人含天地阴阳之气，有喜怒哀乐之情，天秉其性而不能节也，圣人谓能之节而不能绝也，故向天地而治礼乐，所以通神明，立人伦，正情性，节万事者也。人情有男女之情，妒忌之别，谓治婚姻之礼，有交接长幼之序，谓之相隐之礼；有哀死思远之情，谓之丧祭之礼；有尊尊敬上之心，谓之朝觐之礼。哀有哭咏之节，乐有歌舞之容，正人足以复其成，邪人足以防其失。故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苦，而淫僻之罪多；相隐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乱，而争斗之欲繁；丧祭之礼废，则骨肉之恩薄，而背死忘先者众；朝聘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而亲灵之见起。故孔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生，正以行之，行以防之。礼乐正行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乐以治内而为同，礼以修外而为义。同则和亲，义则未敬；和亲则无怨，未敬则不争。揖让而天下治者，礼乐之谓也。二者并行，合为一体。未敬之义难现，则助之于享献辞寿，登将跪拜；和亲之说难行，则发之于诗歌咏言，忠实管弦。改加其敬意而不及其才会，美其欢心而不留其声音。故孔子曰：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此礼乐之本也。故曰：知礼乐之情者能作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。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，明圣者述作之谓也。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失宜，有所损益，及民之心，稍稍制作，至太平而大备。周建于二代，礼文犹具，士为之治，屈为之防，故称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。于是教化家洽，民用和睦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，灵与空虚四十余年。孔子美之曰：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及其衰也，诸侯逾越法度，误礼制之害己，去其偏极，遭秦灭学，遂以乱亡。汉兴，拨乱反正，目不暇己，由命叔孙通治礼仪，以正君臣之位。高祖悦而叹曰： 吾乃今日之为天子之贵也，以通为奉常，遂定以法，为尽备而通中。至文帝时，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，废礼义，捐廉耻，今其甚者杀父兄，道者取妙器，而大臣特以不书不报七会为故，至于风俗流义，甜而不怪，以为是释然耳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非类俗吏之所能为也。夫吏君臣等上下，使纲纪有序，六亲和睦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人之所设，不为不利，不修则坏。汉兴至今20余年，以定制度，兴礼乐，然后诸侯轨道，百姓素朴，欲宋衰兮，乃草具其仪，天子悦焉，而大臣将冠之属害之，故其意遂寝。至武帝即位，禁用英俊，亦立明堂，治礼服，以兴太平。会窦太后好黄老言，不悦如数，其事又废。后董仲舒对策言，王者欲有所为，以求其端于天，天道大者在于阴阳，阳为德，阴为行，天使阳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长养为事，阴常居大东，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，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行也。阳出不失于上而主岁宫，阴入伏藏于下而实出左阳，阳不得阴之助，亦不能独成岁宫。王者承天意以从事，故勿得教而省刑罚，刑罚不可任以治事，由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。今废先王之德教，由用执法之力治民，而欲德化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是故古之王者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祥序以化于义，教化以明，习俗以成，天下常无一人之欲矣。至周末世，大为无道，以失天下，秦继其后，有亦甚之。自古以来，未尝以乱继乱，大败天下如秦者也。习俗博恶，民人抵冒，今汉继秦之后，虽欲治之，无可奈何。法出而兼生，令下而诈起，一岁之欲以万千数，如以汤止沸，沸欲甚而无益。辟之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古也。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善治，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，是指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。古人有言，临渊羡鱼，不如归而结网，今临政而愿治70余岁矣，不如退而更化，更化则可善治，而灾害日去，福禄日来矣。事实 上方征讨四夷，睿智武功，不暇留意李文之事。至宣帝时，琅琊王吉为谏大夫，有上书言：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未有见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，其物在于不书断狱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今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礼义科职可世世通行者也。以义穿凿，各取一切，是以诈伪萌生，刑罚无极，质朴日消，恩爱寝薄。孔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非空言也。愿与大臣言及儒生，属旧礼，明王治，屈一世之民，既知人寿之欲，则俗何以不若成康，寿何以不若高宗。上不纳其言，即以病去。至成帝时，前为郡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，一者以为善祥，刘向因是睡上，以兴必庸设祥序，陈礼乐聋哑颂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者，谓之有也。或曰：不能据礼，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，或致死伤。今之刑，非高尧之法也，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削，比则比，就实物也。至于礼乐，则曰不敢，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为其祖斗管弦之间不小备，因是绝而不为，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，或莫甚焉。夫教化之比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己所轻也，且教化所事以为治也，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仅废所事而独立所助，非所以治太平也。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，至于现大辟受刑戮者不绝，有不习五常之道也。夫成千岁之衰周，即暴秦之余弊，民奸自恶俗，贪韬显弊，不贤义理，不是以大化，而独屈以刑罚，终以不改。故曰：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。初，叔孙通讲制定礼仪，见非于齐鲁之事，然足为汉儒宗垂业后嗣，思成法也。成帝以相言下公卿议，会相并卒。丞相大司空奏请立毕庸，暗行长安城南，迎表未坐，遭成帝崩，群臣引以定事。即王莽为宰衡，欲要种树，遂兴毕庸，因以篡位，海内叛之。世祖受命中兴，拨乱反正，改定京师于土中，即位三十年，四夷宾服，百姓家己，政教清明，乃迎立明堂毕庸。显宗即位，恭行其礼，宗嗣光武皇帝于明堂， 养三老五更于毕庸，威仪既盛美矣。然德化未留洽者，礼乐未具，群下无所诵说，而详叙赏未设之故也。孔子曰：譬如为山未成一篑，止无止也。今叔孙通所撰礼仪，与律令同录，藏于礼官。法家有富不传，汉典寝而不著，民臣莫有言者。有通墨之后，河间献王才礼乐古事，稍稍增集至500余篇。今学者不能召见，但推事理以及天子，说意又颇谬意，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，尽已不彰。乐者，圣人之所要也，而可以善民心，其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易，故先王著其教焉。夫民有血气心志之性，而无哀乐喜怒之常，应感而动，然后心术行焉，是以纤微憔悴之音作，而民思忧；产邪慢逸之音作，而民康乐；粗力猛奋之音作，而民刚毅；廉直正诚之音作，而民肃静；宽裕和顺之音作，而民慈爱；流辟邪散之音作，而民淫乱。先王耻其乱也，故至雅颂之声，本之情性，基之度数，致之礼仪，和生气之和，导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极，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摄，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，即安其位而不相夺，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，不使邪气得接焉，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王者未作乐之时，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，乐乐其俗，然后改作以彰功德。亦曰：先王以作乐崇德，因见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昔皇帝作咸池，颛顼作六经，帝喾作五英，尧作大章，舜作韶，禹作夏，汤作霍，武王作武，周公作卓。卓，言能卓先祖之道也。五，言以公定天下也。或言救民也。夏，大成二帝也。韶，即尧也。大章，章之也。五英，英华茂也。六经，即根经也。咸池，备矣。自夏以往，其流不可闻矣。殷宋犹有存者，周师既备，而其弃用章臣，周官惧焉。典者自卿大夫、师古以下，皆选有道之人，朝夕习业，以教国子。国子者，卿大夫之子弟也。皆学歌九德，诵六诗，习六五、五声、八音之和。故帝舜命魁曰：如典乐，矫昼子，直而温，宽而利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。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一咏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 此之谓也。又以外赏诸侯得胜而较尊者，其威仪足以充目，音声足以动耳，诗语足以感心，故闻其音而得和，醒其诗而治政，论其术而法力，是以见之娇妙则鬼神享，坐之朝廷则群臣和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，听者无不虚极悚神，悦而成流，是以海内便之上德，披拂其风，光辉日新，化上亲善，而不知所以然，至于万物不夭，天地顺而家应降。故诗曰：钟鼓惶惶，磬管锵锵，降伏攘攘。书云：鸡食腐食，百兽率舞，鸟兽且有感应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故乐者，圣人之所以感天地，通神明，安万民，成性类者也。然自雅颂之兴，而所成衰乱之因犹在，是谓淫过凶慢之声，未涉尽焉。世衰民散，小人成君子，心而浅薄，则邪胜正。故书序殷纣断气先祖之乐，乃作淫声，用变乱正声，以乐妇人。乐官尸骨抱其气而奔散，或是诸侯，或入河海。夫乐本情性，加肌肤而藏骨髓，虽惊呼千载，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。至春秋时，陈公子完奔齐，陈舜之后，韶乐存焉。故孔子视其文韶，三乐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，美之甚也。周道始缺，愿赐之诗起，王则季节而诗不能作，王观诗业，雅颂相错，孔子论而定之，故曰：吾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是时周室大坏，诸侯自行，设两冠成大陆，陪臣管仲季氏之属，三归雍彻，八佾武亭，制度遂坏，灵夷而不返。桑间蒲上，正为宋赵之声并出，内则治己损兽，外则乱政伤民，乔伟因而视之，以淫乱富贵之耳目，庶人以求利，列国以相见。故秦穆未容而由于去，其人溃虏而孔子行。至于六国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而谓子夏曰：寡人听古乐则愚昧，即闻正位于不知倦焉。子夏辞而辩之，终不见纳，自此礼乐丧矣。汉兴，乐家有志士，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观，但能记其铿锵鼓舞，而不能言其意。高祖时，叔孙通因秦乐人至宗庙乐，大筑迎神于庙门，奏家制，有古降神之乐也。皇帝入庙门， 奏永志，以为刑部之节。有古采祭四下也。甘豆上奏登歌，独上歌，不以管弦乱人声。与在位者便闻之，有古清妙之歌也。登歌在中，下奏修成之乐，每神明即响也。皇帝就酒东乡坐定，奏永安之乐，每礼已成也。又有房中词乐，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。周有房中乐，至琴名曰兽人，凡乐乐其所生，礼不忘本。高祖要楚生，故房中乐楚生也。孝惠二年，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，更名曰安世乐。高庙奏五德文史五行之舞，孝文庙奏昭德文史四时五行之舞，孝武庙奏圣德文史四时五行之舞。五德五者，高祖四年作，以向天下乐以行，无以除乱也。文史五者，曰本顺少武也。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史，以事不相习也。五行五者，本周五也。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。四十五者，孝文所作，以示天下之安和也。改乐己所自作，名有志也。乐先王之乐，名有法也。孝景采五德五，以为韶德，以尊大宗庙。至孝宣，采韶德五为圣德，以尊世宗庙。诸帝庙皆常奏文史四时五行云舞。高祖六年又作韶荣乐、李荣乐。韶荣者，有古之韶下也，主出五德五。李荣者，主出文史五行五。五人无乐者，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。初用乐者，言五不失节，能以乐终也。大抵皆因秦旧事言。初，高祖既定天下，过沛，与故人父老相乐，醉酒欢哀，作风起之诗，领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。至孝惠时，以沛公为元庙，皆令歌儿习吹以相贺，常以百二十人为元。文景之间，礼官异业而已。至武帝定郊祀之礼，辞太医于甘泉，就前位也。即后土于汾阴，则中方丘也。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代秦楚之欧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，略论律吕，以合八音之调，作十九章之歌。以正月上新，用是甘泉元秋，使童男女七十人聚歌，婚词至明，也常有神光如流星止及于祠坛，天子自竹宫而望拜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，皆肃然动心焉。 安氏房中歌十七章，其诗曰：大孝备矣，修德昭清，高张四玄，月冲宫廷，分树雨林，云景杳明，金枝绣画，树毛翠晶，七使花使素唱和声，神来宴兮树鸡试听，郁郁音颂系其人情，忽成清玄，西市背城，青丝遥遥，经纬冥冥，我定立树，人告其心，赤身斋戒，施教深深，乃立祖庙，敬明尊亲，大以孝兮，四极元真。王侯秉德，麒麟异义，显明昭示，清明倡议，皇帝孝德，敬权大功，抚安四极。海内有奸，纷乱东北，招抚成事，武臣成德，行乐交逆，消浊群特，素为记载，盖定燕国。大海荡荡，水所归，高闲鱼鱼，民所怀，大山摧，百会直，民和贵，贵有德，安其所，乐中产，乐中产，事继续，飞龙丘，游上天，高闲鱼，乐民人，风草妖，女罗意，善何如，谁能回，大莫大，成教德，长莫长，披无极，雷阵阵，电耀耀，明德相，治本约，治本约，则宏大，家披宠，贤相保，德义大，事慢寿，都立岁方，咬蛙桂花，孝奏妖仪，若日月光，成玄四龙，回驰北航，羽毛阴盛，分灾茫茫，孝道随事，我属文章。桂花平平易易，成天之责，无意久远，竹名四极，词汇所爱，美若修德，杳杳冥冥，客道永福，美若皑皑岌岌，诗向山泽，呜呼啸哉，暗抚荣国，蛮夷结欢，向来致福，兼临世爱，终无兵革，家建方矣，告灵祥矣，告灵既祥，德因恐臧，为德之臧，见侯之长，成保天修，令问不忘，煌煌鸿鸣，荡侯修德，家成天和，一乐绝福，在乐不荒，为民之责，俊则失德，下民贤直，令问在旧，孔融异义，孔融之长，成帝之名，下民之乐，子孙宝光，长顺温良，受帝之光，家建令方，受考不忘，成帝明德，诗向山泽，云师趁民，永受爵福，成荣之长，成帝之名，下民安乐，受福无疆。交四歌十九章， 其师曰：“炼十日后有望，若燎消炎四方。九重开灵之由，垂惠恩红护修。灵之车结玄云，驾飞龙羽毛分。灵之下若风马，左苍龙右白虎。灵之来神栽配，先以雨盘翼翼。灵之至庆殷殷，香仿佛震旦心。灵以作五音翅，鱼至旦成灵翼，生简历滋成香。尊贵酒宾八香，灵安流银青黄，便观此跳摇堂，众户病辍其力，言如图照竹米，披花纹侧雾壶，夜阿西配珠玉，携家业采兰芳，但荣与现家商。炼十日一。地临中坛四方成语，绳绳易变备得其所，清河六合治数以武，海内安宁兴文言武，后土富敖昭明三光，木木悠游家福上皇。地临二。青阳开动根该已碎，高润并爱其行必待，庭生发荣言处倾听，枯槁复产乃成绝命，众树兮兮亦及腰胎，群生淡淡为春之奇。青阳三，邹子曰：诸明圣长夫与万物，同生茂育弥有所处，夫花旧时继父继昌，登城府田百鬼敌长，广大见寺素拥不忘，神若幼稚传世无疆。朱明寺邹子曰：西号沆荡秋气肃杀，寒袖垂影叙旧不废，尖尾不蒙妖孽伏羲，鱼辟月远似莫闲伏，既未滋微为目纯德，富而不骄正心意义。西号五，邹子曰：玄明灵音折虫盖藏，草木零落抵冬霜降，意乱除邪革正易俗，照民返本抱素怀朴，条理信义望礼五月，集敛之时掩收家谷。玄明六，邹子曰：为太元尊傲神凡喜，经纬天地作成四时，经见日月星辰度理，阴阳五行周而复始，云风雷电降甘露雨，百姓繁资贤寻绝序，祭统共秦顺皇之德，栾路龙鳞往不稀释，嘉宾列阵树基宴响，灭除凶灾列腾八荒，钟鼓余声云舞翔翔，招摇灵旗久移滨江。为太元七，建始元年，丞相匡衡奏罢栾路龙鳞 更定诗曰：“捐选修成。”天地并旷，惟余有目。元夕紫檀，思求绝路。功成因嗣，孕育为分。抚袖周章，成神至尊。千铜罗舞成八义，和好笑欢于太一。九歌必奏斐然书，鸣琴于色会宣珠。求庆金鼓，灵其有喜，百官集集，各敬绝世。长生始祖晋文高，神眼流林虚遥。常立前眼光耀明，寒暑不特旷黄章。展诗应律宣玉明，寒宫土绝积纸清。发凉阳雨身已伤，造资新音永久长。生气远条凤鸟翔，神息掩鱼盖孔响。天地八。丞相匡衡奏罢抚袖周章，更定诗曰：“素若旧典。”日出入安穷，时事不与人同。故春非我春，夏非我夏，秋非我秋，冬非我冬。薄如四海之池，便观世邪为何。吾之所乐，独乐六龙。六龙之条，使我心弱。子皇其何不来下。日出入九。太一旷天马下，沾赤汗会流者。至倜傥惊全旗，蹑浮云掩上池。体荣羽视万里，今安匹龙为友。元寿三年，马生卧蛙水中坐。天马来从西极，射流沙九夷浮。天马来出泉水，虎脊梁化若鬼。天马来立无草，径千里寻东道。天马来直徐时，江遥举水与期。天马来开远门，耸于身是昆仑。天马来龙之眉，游驴河观玉台。太初四年，诸冤王或冤马坐。天马食。天门开叠荡荡，木并成以林响。光夜烛得阴柱，灵尽红长生玉。大珠土广以石为堂，是玉烧以五歌。体招摇若永旺，星流鱼色陨光。照紫卧朱陨黄，翻比翅回集二双飞长阳。月暮暮以金波，日华耀以宣明。假清风亚户，几长至重伤。神徘徊若流放，尽祭亲以四章。寒蒙止服长若期，寂寥上天知觉时。泛泛甜甜从高游，殷勤此路鲁所求。挑正加急红以昌，修家烹饮益四方。专精利益是酒该，分云六目浮大海。天门十一。景星显现，信星标列，象在朝廷，日亲以察。 参谋开河，原推本纪，汾水出鼎，皇户原始，五音六律一为响招，杂变并会，雅声远遥，空桑琴瑟结信成，四星地带八风声，音音钟时与月明，合龙宫里纯溪声，百墨执酒不兰生，太尊浙江西昭城，微感心忧通修明，周流长阳思所病，攘攘复正直往宁，逢溪切合书写平，上天不失后土成，攘攘丰年四时荣。景兴十二，元鼎五年得鼎焚阴座，斋房缠草九经连夜，公同孝义批图暗叠，玄气之经回复此都，漫漫日茂织成菱花。齐房十三，斋房十三，元丰二年知生甘泉斋房作，后皇家坛立玄黄符，物发冀州赵蒙指符，奄奄四塞甲敌何处，经营万亿贤岁绝语。后皇十四，花叶叶故灵根，神之游过天门，车千乘屯昆仑，神之出排玉房，周流杂拔兰堂，神之行经融融，迹踏踏盘总总，神之来范意意，甘露降庆云集，神之语临潭语，九夷宾夔龙舞，神安坐祥吉时，共意意何所思，神家于身二伤，福庞阳脉延长，佩师佑焚之阿，阳金光恒太和，莽若云增阳波，变卢欢腾天歌。花叶叶十五，五神像包四林，土地广阳浮云，古家坛娇兰芳，碧玉镜垂华光，亦一年没始兴，交于神若有成，广宣言贤必伤，灵余味言简香，会玉炉西西移，银鹿则汪然归。五神十六，朝龙首揽西银，雷电辽或白鳞，云五指显黄德，图凶虐熏玉极，辟琉璃亦不祥，宾百僚山河响，眼回圆蛮长池，腾雨诗洒露杯，流星云感为风，聂归云抚怀心。朝龙首时期，元寿元年行幸雍或白鳞座，象在于白极西，石甘露饮融泉，赤焰极六分圆，书翁杂五彩纹，神所见师指符，登蓬来结无极。象在于十八，太史三年行幸东来或赤焰座，赤蕉随黄花盖，露叶灵 昼掩霭，百军里，六龙卫，浊交江，灵已醉，灵既响，次吉祥，茫茫急，降家伤，灵阴阴，烂阳光，延寿命，永未央，杳冥冥，色六合，则汪会，及万国，灵丝丝，向于仪，飘然是其威仪，李月成，灵将归，托玄德，常无衰。赤交十九。其余寻受符应之事，不续交庙，故符论。是时，河间献王有雅才，亦以为至道非礼乐不成，因献所及雅乐，天子下大乐官，常存一之，岁时以备数，然不常遇。常遇及郊庙皆非雅声，然诗乐失于后寺，犹得有所祖述。昔殷周之雅颂，乃上本有松江源、谢济始生、玄王公刘、古公太伯、王继、江女、太人、太姒之德，乃及成汤、文武受命、武丁、成康、勋王中兴、下及辅佐阿衡、周少、太公、申伯、少虎、众山府之属，君臣男女有功德者，米不包扬，功德即信美矣，包扬之声盈乎天地之间，是以光明著于当世，一遇垂于无穷也。今汉郊庙诗歌，未有祖宗之事，八音调云有不谐于中律，而内有叶庭才人，外有上林乐府，皆以正声施于朝廷。至成帝时，业者常山王宇是受河间乐，能说其意。其弟子宋业等上书言之，夏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，当以为汉成秦灭道之后，乃先帝圣德，博受兼听，修废官，立大学。河间献王聘求幽隐，修兴雅乐以著画，时大儒公孙弘、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，立之大乐。春秋乡社作于学官，悉括不讲，故自公卿大夫官听者，但闻铿锵，不晓其意，而欲以讽喻众数，其道无由。是以行之百又余年，德化至今未成。今业等首席孤学，大旨归于兴助教化，衰微之学，兴废在人，以灵属雅乐，以既绝表微。孔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河间区区小国藩臣，以好学修古，能有所存，民道于今称之，况于圣主广披之资，修起旧文，仿仗尽雅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予以讽示海内，扬名后世，诚非小公小美也。世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，当亦复寝。是时正声尤甚，黄门明昌秉强景武之属，复显于世， 贵戚武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，淫耻过度，至于人主争女悦。哀帝自为定陶王时及之，有性不好阴，即即位，下诏曰：为世俗奢太文巧，而正位之生兴，夫奢太则下不逊而国贫，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，正位之生兴则淫僻之化流，而欲梨树敦朴家己，有濯其源而求其清流，岂不难哉？孔子不云乎？放正生，正生淫，其罢乐府官。交际乐及古兵法五乐，在京非正位之乐者，调奏别属他官。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奏交际乐人员62人，几词南北交大乐古园6人，嘉至古园10人，邯郸古园2人，季吹古园3人，江南古园2人，淮南古园4人，巴渝古园36人，歌古园24人，楚言古园1人，梁皇古园4人，临淮古园35人，资方古园3人，反古12，元128人，朝贺置酒陈殿下，应古兵法，郊外纪元13人，诸族越人兼云韶几词南郊用67人，兼几世雅乐用4人，夜颂元5人，刚别夫元2人，即圣德主调持元2人，天宫以律之日东夏至1人，中宫庆宫萧公元各1人，仆役2人，主领诸乐人，皆不可罢。愚公元3人，1人可罢。秦公元5人，3人可罢。祝公元2人，1人可罢。绳贤公元6人，4人可罢。正四会元62人，1人几世雅乐，61人可罢。张瑟元8人，7人可罢。安氏乐鼓元20人，19人可罢。沛吹鼓元12人，足歌鼓元27人，陈吹鼓元13人，南乐鼓元14人，东海鼓元16人，长乐鼓元13人，曼乐鼓元13人，反鼓8，元128人，朝贺置酒，陈前殿房中，不应经法。至于元5人，楚鼓元6人，常从昌30人，常从相人4人，赵随常从昌16人，秦昌元29人，秦昌相人元3人，赵随秦昌1人，雅大人元9人，朝贺置酒为乐，楚四会元17人，巴四会元12人，姚四会12人，齐四会元19人，蔡欧元3人，齐欧元6人，余色中庆元5人，皆正生可罢。师学146人，其72人即大官动马酒，其70人可罢。大凡829人，其388人不可罢，可领属大乐， 其441人不应经法，或正位之声，皆可罢。奏可。然百姓兼自日久，又不至雅乐有以相变，豪富利民沉湎自若，灵仪坏于王莽。今海内更始，民人归本，户口遂稀，凭其行弊，目以贤良，至于家己，计数且富，则须详叙礼乐之教化矣。今幸有前圣遗志之威仪，诚可法相而补备之，经济可因缘而存住也。孔子曰：因因于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百世可知也。今大汉继周，久旷大夷，未有立礼成乐，此假意仲舒、王及刘向之徒，所谓发愤而增叹也。